各位棒球迷，早安、午安、晚安，我是阿都凯。一个人的造型也有可能是影响人表现的关键，像是动漫中常常看到一个主角，比方说悟空一个暴气进入自在极意宫换个造型后，就突然间暴打反派。那如果套用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生呢？所以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换个造型之后缴出跟以往不同成绩的那些球员。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首先是老皮林奕豪，2014年从日本回到台湾之后，受到义大犀牛总教练的重用，成为牛棚相当重要的战力之一。2014年回到台湾就出赛59场，每一年出赛场次都很稳定，都有20场以上的出赛。不过防御率以一位中继投手来说，一直都是一个稍稍偏高的数据。最好的一年的防御率是在刚回国2014年的时候， 3.05 的防御率，之后开始的防御率都约为在4以上。每次上场都给对手很好的进攻机会，但是在2019年，老皮换了一个造型，把头发留得非常的长，看起来像是一位长发飘逸的古人在投手丘上投球。结果随着头发越来越长，老皮的身手也越来越好。该年老皮缴出 2.54 的防御率 ，WHIP 值更是不错的 1.21， 同时拿下19次的中继成功。最后记者访问到他，老皮也说自己认为自己的成绩跟头发有关系，随着头发越来越长，身手越来越好，所以他最后选择不剪。看来留头发对他来说真的是非常有用啊。然后下一位是黄伟成，乐天桃园今年相当重要的牛棚战力之一。曾经旅外过的黄伟成在回到台湾的第一年表现不尽理想，在被义大犀牛释出后，由拉米狗桃园队签下。不过在拉米狗时期的黄伟成，只有一年的表现是比较稳定的，那年缴出 2.35 的防御率与 1.21 的每局被上垒率。但是过完那年之后开始炸裂，几乎每次上场都开给对手一扇窗，上来几乎一直堆垒包，一直送分。最低的那一年防御率甚至还是偏高的 4.94。 但是今年开始，黄伟成留了一头长发，从原本的清秀小生变成了韩系欧巴，结果成绩真的突然间回春，目前是乐天桃园非常重要的牛棚战力，几乎上场都送给对手三上三下，不会给对面任何机会进攻。虽然目前是败战处于投手的定位，但是还是有非常优秀的演出，出赛 20.2 局缴出 2.61 的防御率与 1.02 的每局被上垒率，一留头发就爆猛啊。再来就是去年的老鬼陈庸基，去年开始庸基留了头发，在跑垒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他后面的头发在上下震动，就如同大家所形容的老鬼，他留了头发之后的成绩可是他一生当中最漂亮的，生涯首度缴出3、4、5的打击三围，以及缴出联盟第六高的 134.7 的 OPS 加，同时达成职业生涯的新成就，完成生涯千安的记录。而且去年已经37岁的陈庸基，出赛数还是队上数一数二高的102场。就可以看得出来狮队是多么依赖庸基这号人物。去年总冠军赛虽然只有3支安打，但是其中2支安打是长打，也是去年总冠军赛统一狮能够击败兄弟拿下总冠军的功臣之一。第四个就是2017年看到波多黎各全队的造型后，决定去把头发染成波多黎各金的陈宇勋。陈宇勋因为打赌如果2015年能够把总冠军赛打回桃园的话，就要把头发留长。在看到波多黎各全队的金发后，又去把头发染成金色，结果没想到变得非常强悍，成功顶下拉米狗桃园队新一代的终结者，缴出单季37次的救援成功，创下中职新纪录，同时拿下救援王。那时候只要拉米狗到8局过后都还保持领先，几乎就能够直接宣告比赛结束。那年的乡长对于其他三队球员来说几乎就是一大梦魇。第五个就是前阵子刚离台的莱福利，莱福利在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就跟其他的洋将一样，顶着络腮胡，以大风车的投球姿势和各种有趣的表现闻名中职。不过刚来到台湾的时候，莱福利表现平平，151局的投球局数里面，缴出 4.05 的防御率与7胜8败的成绩，三胜四坏比为 2.83。但是2019年莱福利剔除老婆一向不喜欢的胡子后，结果投球成绩大喷发，成为主宰联盟的超强洋投， 3.23 的防御率与 1.38 的每局被上垒率，同时开发出各种新动作，玩坏全联盟的打者。在那年莱福利虽然拿下10胜11败，但是多场比赛是只有失掉一分却拿下败投，还有场比赛是失掉三分，通通都不是自责分。只能说莱公主换了造型之后投球成绩改善了，运气却没有跟着改善啊。2018年张志豪留了一撮小马尾，也成功开始替自己打响名号。一直以来志豪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长期受到伤势的困扰。 自从2016年开始，连续三年出赛数都无法达到100场以上，但是在改变造型之后，健康出赛110场，一共打下22发全垒打，拿下全垒打王，而且也有再见全垒打的记录，另外还缔造了中华职棒第28次的单场三响炮记录。虽然2018年中信兄弟担当卢主的位置，但是张志豪的表现在那年还是非常亮眼，完成职棒生涯多个第一次的记录，第一次的代打再见全垒打，第一次的单场三响炮，第一次的全垒打王与金手套。志豪的马尾造型也是我认为经典的造型之一。最后就是开启 Zone 的男人关大元，在进到兄弟的前五年，大元是牛棚相当依赖的球员，年年出赛数都有30场以上，而且都能够锁住战局，给予队友反攻的机会，也因此关大元曾经被称为兄弟的转运手。但是自从2016年开始，打者全面升级，弹力球的时代来临，外加上关大元本人因为操劳而造成的退化，让关大元首度在牛棚缴出非常不理想的成绩，高达 8.48 的防御率。虽然一样是转运手，但是却是对手的转运手，在相同比分的情况下上场投球，被打击率甚至比被领先或是领先时还要高。在18与19两年一度有复活的迹象的时候，2020年却在 6.2 局里面就狂失了9分。不过2021年关大元尝试留长头发，被球迷称呼为飘发哥，结果成绩瞬间大转变，一直到7月中才被猪哥打全垒打掉分。不过他也缔造了出赛32局防御率仍为零的大元神话，重拾兄弟转运手的招牌。在上半季结束时才把头发剪掉并且捐出去，留了头发之后，大元的表现也让大家印象深刻。好啦，以上就是几位我点出来在改变造型之后运气和身手都大转变的球员。大家听完我今天的分享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做讨论哦。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是阿杜凯，我们下次见，拜拜。